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。今日谈一集谈移民。 你最想去嘅地方喺边度啊？ 最想去屌！ 屌你有冇睇而家近排电视机啊？ 咩嗰个阿罗阿头？屌你老味都戆捻鸠！ 最近排苹果日报嗰度咧，就真系访问咗两个嫁去阿罗阿头嘅女人。 系 话佢以前咧就两个女咧就去澳洲读书。 啊！ 咁就識咗有個男仔，咁就係阿羅亞圖嘅土著嚟嘅。咁、 啊、 然後兩個人結咗婚，咁喺嗰度生仔定居安樂生活咁樣。咁、 啊、 住嗰度唔容易喎，要有三個酋長大酋長、 啊， 同時簽名，覺得你係一個良民咧。咁咧喺一段時間，即係好似係住咗好多年。跟、 啊、 住然後咧有三個大酋長 proof 你嘅人格。 啊、 你知人格最難 proof 噶啦。 咁即係俾錢啦，屌你！ 唔係喎，就你就可以做阿羅亞圖嘅居民。不過近來因為、他哋等錢使，咁樣先開放咗呢個中國同阿羅亞同嗰個邦交啊。 好似30多萬啊，一個人個回佣。 我唔知道啊。 我睇蘋果講嘅咋。 係啊，所以、啊、哇，你見到其實而家咧咁大力咧去啤呢個投資移民啊呢件事，係咯、啊，即係我對即係我今日想討論一件咩事咧？其實就係、是、啊，其實我哋係咪？香港咧、那個醫療咧，你其實睇住不停萎縮噶啦。我近排有個朋友聽講話，就算做公立醫院都好啦、 啊。 其實咧好多配件啊，而家開始都自己要使錢買。 係係係，呢、這個 包括好似 通波仔， 通波仔啊，係咪啊？40,000蚊係咪？ 人工關節50,000啊，我記得差唔多50,000啊，總之50,000。 咁如果冇咁啊點啊？ 冇，你咪唔好通咯。 咁會死嘅喎，得。 嗱，通未即刻入醫院，嗱你個心跳緊。醫生話需要通波仔，你冇錢，呢、這個唔係急症嚟㗎嚇。 通波仔唔係急症嚟。 通波仔嘅唔係急症啦，你可以出翻院㗎嘛。咁可能出院之後一個鐘頭，你咪再入個院咯。 嗯。 啊，即係你掛低嘅時候條血管塞咗，咁就要再通啦咁樣。同埋通波仔未必一定通到嘅，我有個同事通唔到啊，通咗兩次都通唔到啊。 嗯哼。 咁咪等佢爆咯。 係咪即係心血管閉塞？ 心血管閉塞，咁你塞喺邊條咯？咁你唔係急症嚟㗎呢啲。 我都唔係急症嚟嘅， 咁啊死咗先叫急症啊嘛，即係冇呼吸心跳嗰啲叫急症啊嘛，咁你有心跳有呼吸就唔叫急症啦，行急症室醫生嘅理論就，第一第二樣嘢就係你即係你話香港醫療萎縮，我就唔同意你咁講法啦，筍哥，你知唔知加拿大嘅醫療係點㗎？ 咪加拿大全民呢個咩咯？全民醫療保障咯。 啊！我諗你真係未去過加拿大。 我冇，你去過？ 我梗係未去過啦，但係我有個老友個仔咧就喺加拿大炒車他咧就係、是、加拿大的居民嚟嘅，佢個仔咧就去讀書，撞車之後個頭亂得300多針。 哇！好犀利喎！ 即係散曬啦，亂完針，個頭好似個西瓜咁腫到，聽日出院 ，ICU 唔俾佢住，有心跳呼吸，識眨眼，懟緊喉食嘢，原因就係醫療太貴。佢話我哋見你咁都冇咩做到㗎，你翻屋企休養只是幫他亂針的，你回家休養，香港都可以，大陸都可以，加拿大的醫療不是你想象之中那麼好福利、全世界有幾個角度的醫療是很差的，第一個美國，你如果在美國入過醫院你就真的掉老母了，美國的急症室是全世界最差的急症室，也是全世界收費最高的急症的醫療系統、即是香港的醫療不算萎縮了，真的即是 他收你錢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即係用者自付呢啲就 唔係，但係問題咁啊即係你付得到嘅，譬如我同你咁、户口都有幾錢咁啊 OK 嘅。屌、你咪真係你可能你嗰件你真係平時真係冇乜儲錢，或者你本身係低收入人士咁樣，喂佢已經唔係貪唔係搶噶咯喎，佢只係個普通嘅窮人。 係 咁香港有啲咁嘅人啊嘛。 有，但係佢你心血管要通唔係急症嚟㗎。急症是真的你講緊， 咁係咪咁講咧？其實大部分有急症，如果真係急症嘅話，香港政府醫 一定會醫你， 一定醫嘅， 一定醫你，即係 dead or burn 嗰啲咪醫你咯，即係生與死嗰啲，但係你唔係 dead or burn 喎，即係心血管閉塞一定唔係呢個急症，通波仔，即係換人工關節亦都唔係急症，咁 不過其實而家話今年咧，好似政府決定咗咧，請一啲外國嘅醫生過嚟啦。因為外國醫生平啲啊嘛， 梗係唔係啦？你繼續講啊。 佢就話係請一啲，其實咧，你知道醫生咧， 係 全世界嘅醫生咧，同埋大學校長咧， 係 香港嘅價錢係最貴。 係，你講得啱。 最貴 啊！ 所以佢哋話咧，而家準備醫生準備輸入外勞啊嘛， 係 而家準備嚇。咁其實係咪一件好事咧？ 嗱，呢個係一個政治決定，個個都以為呢個係一個行政決定。 我想跟你说，他请医生的时候，全世界年扣税之后最高人工的医生是香港，全世界啊讲紧。为什么他要请外国医生，亦都有个 requirement 在外国请回来的时候，你要熟悉广东话。他任何条件都不难过的，你是医生就一定过到，但是他有一条条件，就是你要用纯正广东话跟病人沟通，同埋熟悉广东话。 咁咪即係广州医生囉。 啱，点解佢要引入呢啲医生，就係因为要政治清洗。嗱，香港已经开始咗，我唔应该好少人知道啊，香港清咗几批大陆嘅护士。 即係喺大陆度清咗班护士。 大陆落嚟。佢大陆已经 唔系香港人嚟嘅。 唔系香港人嚟嘅。每个人嘅职级一定係护士长以上嘅。 哦，係咪？ 佢哋嘅职级。咁佢落嚟香港呢就做 training。做完兩年之後就即刻消失，不會在香港度。咁你問佢哋嘢咧，個個都唔出聲嘅，好怪嘅呢班人。佢嘅醫療知識可以比美任何一個醫生嘅醫療知識，比護士更甚嘅醫療知識，好叻。我曾經同一個男仔傾過偈，第一佢醫療知識好高，佢醫療水平好堅，政治方向好明確。第三樣嘢。好廉潔㗎，你見佢哋唔出聲，個人好敦厚，成班係揀過呢班人揀嚟做乜呢？清完之後點解要清幾班呢？就愛嚟做滲透同埋政治清洗。嗱，我舉一個例子，香港嘅醫療系統係爆咗煲，我講咗好多次。 爆煲嘅意思即係用突錢， 用突咗好多錢，唔係好多，係好 Q 多，係段億段段十億十億咁使多咗。已經是冇辦法，因為我哋話要用者自付，市民出聲，議員出聲，要買全民醫療保險，話我哋官商勾結，俾咗啲錢保險公司，政府無可奈何。哈佛報告出咗，爆咗煲，叫你哋搞全民保險，冇人搞，個個都反抗。政府就用呢一招，嗱，佢只要引入咗一啲嘅大陸醫生，大陸醫生就可以改變香港的政治架構，點香港的醫管局的架構。嗱，而家醫管局全部都是山頭主義嚟嘅，獨立一個體系嚟嘅，全部都是醫生管醫生嘅。佢哋最高級嗰個都是醫生，醫生就醫醫相衞，永遠加人工冇減人工，永遠就是煲大個醫療制度，令自己個褲袋個口袋永遠好大沓錢。但是大陸醫生嚟到嘅時候，如果佢做咗高層，嗱，我舉一個例子，廣州如果有個醫生落咗嚟，佢係受命去改革嘅。應該去坐直升機咁就升到某個位嘅，升到某個位之後大量吸引，因為而家咧我哋醫管局好得意啊，官多兵，升咗好多嘅好 junior 嘅醫生做一啲嘅associate consultant， 即係嗰啲AC 我哋所謂嘅顧問醫生，咁升嗰啲顧問醫生講緊一個嚇，一個係講緊十幾廿萬一個月㗎，咁你升咗呢啲之後，再升一啲護士啊，咁個體系實會話：哇，係我哋情緒好高漲，因為有得升嘛。但係個問題，你使錢係對唔住市民啊。佢咪要揾一啲大陸醫生落嚟，請入呢啲外地醫生去到啄你呢班人。只要佢嘅人工喺大陸低過你，落到嚟凌駕你嘅權力，你就可以俾佢啄走啦。佢呢個係一個政治決定嚟嘅，完全唔係關乎香港嘅醫療決定。我成日都講一樣嘢，香港嘅醫療水平如果要平衡，維持翻七十年代的醫療水平就得噶啦。只要公立醫院削醫生、削護士入去，只係你打直入，永遠打橫出嘅時候，就冇人會睇公立醫院噶啦。香港而家嘅公立醫院，我講俾你聽，就等於你而家富林開一門做二食服務，有次你食仲要唔使錢，你行入去仲要同富林嗰個老細講：搞撚錯啊！啲刺細撚個手指尾嘅，又撚過你戇撚鳩，我屌你老母！香港醫療制度係甩手嚟得好緊要，所以香港你話用者自付，我覺得係好應該。做心臟搭橋手術或者通波仔手術，淨係個手術成本過百萬，淨係手術成本，那個天人咧、地方咧、消毒咧、架撐咧。 咁所以嗱，但係你頭先講咗話，其實咧有個大陸嘅醫療改革入嚟啦，其實嗰個刀口啊，都係向入邊嘅， 係即係向入邊嘅。 你點樣睇呢件事呢？因為其實咧都未講到嗱，你講咗兩個觀點出嚟，第一就係香港嘅醫療系統好貴，係，於是乎咧，而家政府咧就派人去削去入邊切肥肉， 係， 係啦。咁其實呢件事咧個係最尾個令到個結果就係個醫療系統。其實他們的人工縮減了， 資源也縮減了，減人手減資源，你要看醫生心臟有事啊排五年啦， 吓、啊、你个肾有事又排十年咯，咁咪搞掂咯？你会去边度？私人市场咯。即系我唔知你唔系嗰个年代出世啊，你翻去问下你妈咪。我七十年代出世，去母婴健康院，即系去啲健康院排队睇医生要几多点咧？朝头早四点钟要排队。 哦，我知道，我有印象。 啱、啊、嗱，你有印象嘛？我哋只要维持翻嗰个年代嘅医疗水准就真。嗰阵时我唔知你有冇听过你阿妈或你阿爸讲一句说话，乜都唔怕，最怕有病。因为你要使好多钱。嗱、 嗯。 咁就得啦，咁你咪去私人市場咯。香港嘅醫療制度爆曬煲噶啦，俾好多好富裕嘅醫療你噶啦、 嗯。 你應該係收錢喺外地入醫院啊。我有個朋友喺日本，試過係朋友喺日本入醫院住一兩日，因為敏感症，咁啊計埋埋單係港紙大約四至五萬蚊。 咁你有冇諗過買醫保咧？ 冇用噶。 點解咧？又 嗱，香港而家醫療保險咧，而家嚇現嘢有醫療保險。头晕身喺个割包皮嗰度有一赔，大镬有冇一赔啊？ 有嘅，你譬如话去睇嗰啲叫做你有所谓危疾保噶嘛？ 唉、哎，你错啦，我有个老友阿奇、嗯，真人真事，佢老婆买保险，咁之后即刻唔做喺间保险公司，佢老婆间保险公司叫 AIA， 佢系帮佢老公买一份危疾保险，又买意外，乜都买捻齐啦。咁佢老公咧个脑咧发现咗个水瘤喎里边、 嗯， 有一日喺屋企中风。三十零歲嘅咋，咁啊喺屋企中風，咁啊即刻送入醫院。個醫生話：喂，你個腦有個水瘤喎、啊。咁啊，老婆諗住大支嘢啦，我買撚咗保險。咁咧就去佢就問我邊個腦外科出名。我話以前浸會個腦外科好出名嘅。咁啊去浸會睇咯。浸會同佢講：你有冇買保險？佢話有啊，我諗住做手術攞一個水瘤出嚟，因為政府唔同你做，因為水瘤唔係急嘢，都未爆，冇爆，即係唔係急嘢啦。政府排期要做。政府都唔會同你做添，因為你唔係急嘢，開腦好麻煩。咁啊，佢去私家做，私家啊你俾份保單我幫你睇一睇。個醫生睇完之後，咁佢話：嗱，我而家開個數，你睇下 can 唔 can 到？講緊係百六萬，一百六十萬。 嗯。 一遞張保單翻去，原來係 can 唔到。原因就係佢乜都買曬㗎啦。佢話：嗱 ，can 嘢咧係有上限嘅，邊啲嘢可以 can 到咧？你生肝癌就 can 份。即係危疾俾你啦，因為你都死撚緊嘅，一次過俾曬你，之後咧就冇啊冇得賠噶啦。譬如你肝膽個膽有事生膽石，佢可以賠俾你，因為切個膽唔使好貴，但係開腦唔保，因為開腦係貴到天文數字啊，成層樓咁嘅價錢。咁、 嗯、 個佢老婆即刻同保險公司炒嘢啦，哇乜你咁噶點點點？咁佢話你自己翻去排一啲保單啦，因為咁大單嘢我哋係唔會賠嘅。即百幾萬係 cam 唔到啊！佢、 嗯、 最多你 cam 你幾廿萬嘅啫，開腦幾廿萬，屌你打個黑錢唔見咗啦，咁所以就冇咯，即刻唔撈咯佢老婆。 咁譬如話其他有啲嗱、啊，譬如話有啲 office 啲嘅病，譬如話好似係肺癌 啊， 或者係肝癌，即係香港啲比較普遍、 啊、 心臟病嗰啲、 啊， 即係嗰啲一定有一賠 嘅 喎。 佢賠咗一筆俾你啫，咁就嗰筆唔夠你做手術嘅。 所以我其實咧有啲 friend 啲又比較有錢嘅 auntie 咧。佢哋係諗住住養和咁樣噶嘛，佢、哋買保險係八九千蚊咁樣。 係係係係 即如果你咁樣咁樣買就可以睇得到醫生。 係啊係啊。 所以其實唔係話而家啲保險冇用，只不過 係你買好貴嘅咪有用。 其實係因為我哋自己 bear 嗰壓，咁你事實上佢賠俾你嗰個數係大過你要 bear 嗰壓好多。 係係係。 嚇！咁你係因為你買個壓買唔夠啫。 係，即係如果你一個月買成萬蚊咁咪得咯。 咁咪冇嘅，八千蚊，我知道係八千蚊。 咁你要買好多年啦，一個月買成皮嘢，即係八九千蚊，你負擔唔到。咁、你話去移民，我就講翻啦。香港嗱，我阿媽移民啦。咁、我有好多 佢又翻嚟啦，係咪？ 係啊，好多朋友都移民。我想同大家講一句説話先，種子離開咗泥土係永遠冇辦法生長嘅。嗱，呢句説話你緊記入心先。任何人。永遠的了，人離鄉賤就物離鄉貴。發明家移過民都回來。你去到地方你不要說啊是喔、哦、看了那些什麼東西、旅遊雜誌啊我看了聽人說外國很冷即是熱情啊。如果你大波後生靚女人家就對你熱情咯我屌你老母你來到搶飯碗啊。等於我哋而家爭嗰啲黑鬼一樣啫嘛，即係你一樣好，即係你而家咪見到好多人都黑鬼喺元朗啊、巴基斯坦佬，即係你好撚憎中國人。我阿媽去到嗰邊，大話試過係咩咧？佢愛爾蘭住啊，一開頭買報紙人哋唔賣俾你，買麵包趕你走，直頭趕你走啊！ 門口一個好有禮貌嘅，攔住道門，拋你走。咁啊，買報紙，一見到你係華人，收埋嗰份報紙，唔賣俾你。即係你俾錢佢唔理你，你攞報紙走佢喝住你。咁啊，之後咁啊都阿發明家，發明家嗰陣時移民，佢話試過嗰個年代啊，佢去澳洲移民，人哋係攔住佢一間餐館入去嘅時候，那個鬼佬阻住你唔俾你入，推你走，唔啱你食嗰啲嘢，推你走。佢又唔係一間就幾間。 嗯 講翻近期嘅阿妹啦，阿妹試過同佢男朋友失戀，即係散咗一個就澳洲旅行啦。去澳洲支付物業旅行嘅時候，發現一樣嘢，嗰陣時澳洲制水嘛，啲鬼佬見到你係華人洗車，咪篤你背脊咯，警察拉你咯。 點解？咩叫洗車？ 洗車攞水喉洗車，嗰陣時澳洲制水制到一個階段，係只要你大量用水就可以拉你啦嘛。 哦 ，OK OK。 啊，咁嗰陣時澳洲嚴重缺水啊嘛，咁佢見到你係華人，鬼佬洗冇所謂啊。鬼佬洗佢唔理你，你嘅警察嚟到佢唔理你，见你华人洗警察嚟到即刻拉你， 嗯、 大细啤咯，即系我唔知道你感唔感受，有冇感觉到呢啲？好似我阿妈咁去外国去伦敦，嗰阵时之后就去咗英国，去伦敦嗰头住啦，伦敦之后就去咗嗰个伯明翰嗰头住啦，伦敦被人抢三次银包。伯明翰被人劫車搶銀包、搶手袋、打爛玻璃窗，佢已經住嗰啲係貴價區域嚟㗎啦，佢有啲貨啊去住嗰啲。隔離個僆仔啊同個鬼佬啊，見你裝修完個玻璃窗喺嗰度，攞足球特登踢撚爆你個玻璃窗，一日踢爆，即係一個禮拜踢爆兩塊。個差人嚟到嘅時候，哦細路仔踢波玩啫，吹佢唔撚漲。你去咗社區乜乜投訴，人哋見你英文唔撚識，屌你老味收你皮。即係你話去移民，我好老實同你講。香港是一笪好好的地方，如果你要移民，你覺得外國的月亮圓啲嘅話，去試完翻嚟再講俾我聽。我哋好多嘅護士都去移過民，有一個護士長，佢逢係見到鬼佬入嚟精神病院咧，就發癲噶啦，同個鬼佬扎馬之後就借故開拖就揼鬼佬噶啦。 哦，真係嘅。 係啊，原佢但係佢對中國人好斯文。 其實鬼嘅黐線佬多唔多嘅咧？ 香港都收幾多嘅。啊，但係。 最走佬應該 係啊，唔係真係黐線嚇。對中國人佢冇乜嘢嘅，就算你好粗暴對佢講曬粗口，佢都可以忍你。鬼佬就唔係，我問佢點解？佢嗰陣時佢澳洲留學，受過鬼佬好多氣。佢話鬼佬一見你係唐人就玩撚到你塌皮為止啊！即係用盡任何方法去到糟質你咯。因為你係唐人，咁就個排華情況好緊要。好似我有一個朋友嗰陣時入嚟我哋醫院做 training。咁佢係一個 master 嘅會計師嚟，因為揾唔到食，翻到嚟香港發覺，唉、哎、屌經濟市道唔好，冇辦法去供三層樓 ，OK， 咁啊焗住入嚟做護士，因為嗰陣時做護士有錢啊嘛。咁佢咧就嗰次咧就同我打得火熱個男仔，咁啊嚟屋企燒嘢食，咁我阿寶寶龍叫埋佢朋友嚟，佢朋友咧就嗰陣時佢個朋友係女仔嚟嘅，帶個男朋友嚟啊，個男朋友喺英國邊度讀書啊，而家喺邊間會計師樓讀，一嚟到見到我老友即刻撒冧撒碌，即係讀答立正撒碌，我話咦你識咁？英國嘅時候佢係我師兄。英國讀書嘅時候，佢係我師兄。咁佢講翻，佢話咧，因為嗰陣時排華，嗰、那個男仔就好鵪鶉嘅，即係我老婆個朋友個男朋友好鵪鶉嘅。但係咧，我老友咧就嗰陣時喺台灣，因為受過軍訓，佢話啲鬼仔一玩佢，咪過去打鳩人哋咯。佢話打到人哋爆撚曬光入醫院，因為見到你唐人啊嘛，嚟讀書揼鳩你咯。好撚興啊！即係排華呢啲，你唔信我哋個節目一上網，好多人我諗都有同感。 哇！真係真係拳頭打炮石啊！真係。 係啊，因為佢。你去移民，你任何地方都係啦。係香港一笪地方好畸形，就真係崇洋啫。第二笪地方唔係啊。我聽過好多移民排華嘅事件。你任何非常之咁先進嘅地方，譬如紐西蘭啦，我有個老友紐西蘭翻嚟嘅同事，佢話去到紐西蘭啊，有一次交通意外啊，都唔話你啱唔啱，見撚到你華人，屌你老味，一定係你唔啱。 嗯、 我阿媽都試過啦，喺英國啲高速公路 highway 嗰度 high 撚咗嘢。咁咧就無啦啦就即係有隻嗰啲怪獸，英國高速公路好撚多嗰啲鹿咧，跳撚咗即係噉噉噉彈嘅嘢，屌你老咩！佢踩撚到，佢真係踩撚凹你個車頭。咁我媽就扭太，就揩埋隔離架車度，再撞埋去個膊嗰度。咁啊個人唔死都算偷撚笑啦。咁人哋又話佢扭太撞過嚟，點點點點點。好彩咧，後邊個鬼佬停架車，等人哋嚟到，等個差人嚟到先做證人。那個警察都擔住我老母，話我老母唔啱啊！ 佢話你特登扭太撞佢，嗰、那個後邊個鬼佬做證人話唔係啊，頭先有隻鹿經過，所以佢先扭太嘅。人哋都咁樣講，你先甩撚到身嘅，屌你老味啲抽嚟就啱啦，屌你老味係你唔啱啊！你即係我覺得呢個世界上邊離開自己嘅土壤係真係生活唔到。 嗯，睇嚟都有好多人嚟鄉戰嘅呢個咩啊？呢、這個嘅案例啊？ 移民，你哋有冇邊度想去啊？ 我冇㗎，我其實。我哋點解要討論移民呢？移民呢樣嘢咧，譬如話你喺香港咧，有你要面對幾個大嘅問題嘅。首先就係、是你個競爭力降低，而物價升高。係。即係呢個有個逆差比喺度啊。你所擁有嘅嘢越嚟越少，你能夠生產出嚟嘅越嚟越少。但係出邊咧，而呢個你對物質嘅需求咧就越嚟越多，因為譬如話我哋人年紀大咗，對物質要求一定會多咗。你會結婚啦，你會開始管頭家，你管埋屋企頭家啦。咁嗰啲係乾性嘅，乾性係咩意思呢？就係你點撚樣你都揞出嚟嗰啲就叫乾性。你夜小朋友玩賓州係油性嘅，大人玩賓州係乾性嘅，你明白？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到咧，此消彼長，其實你冇辦法支付呢個壓嘅。咁如果係而但我哋唔係喺任何狀態下面都支付唔到嘅，只係某一啲狀態下面支付唔到。譬如話喺香港，你知道啦，因為香港個即係呢啲都千篇一律啦，就係、是我哋個地產太貴。咁你譬如話想做門小生意唔得嘅喎，因為而家啲租啊，我話俾你聽啊，而家係去緊新蒲崗，即係講緊係啲好撚偏僻嗰啲地方啦，已經係你租個單位1000尺， 工廠大廈 係12000。10蚊尺喎， 又唔係貴，但係就唯貴。 以前係4蚊尺，以前講係3年前，係啊， 但係圍唔到皮喎。你即係你燈油火蠟都要12000一個月。 係啊，其實你就係即係 燈油火蠟差唔多15至2雞嘢喎，差唔多。 你嗰啲成本咧，其實而家個成本高得太多啊。你知道其實你做買賣嘅，你除咗攞咗件貨翻嚟之外，你要賣出去噶嘛？咁賣你唔係你買件貨翻嚟有成本噶嘛？咁然後而家啲成本已經降到好，即係而家你嗰個利差已經好大，因為點解？因為網絡開放咗，中間人係廢嘅。係 啊，中間人廢 嘅。係啊，你但係你又唔會咁忙居上網做件訂件蝦餃訂燒賣咁樣散賣，咁你咪去鋪頭賣咯。咁但係你買嘅時候咧，你原本個利差根本就唔夠。嚇，唔夠支付你而家嗰個生活開支啊！甚至係你嘅盈利根本唔可以達到一個可以生活嘅目標嚇。咁你冇辦法嘅喎、你必定要冇一撈嘅喎。咁而家我就睇到有一個咁嘅問題，香港正正就而家係我描述緊呢個狀態，而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。 啱啊！ 咁然後咧問題又嚟啦，咁你譬如話你而家唯一住喺香港咧，我覺得最理想就係因為有醫療。 我覺得唔 係。我點解咁講呢？因為你譬如話，你去到世界唔同地方，你除非退養偷渡去古巴之外，而你係有機會攞到免費醫療咧，基本上咧喺呢個世界嘅醫療都係貴嘅。 係，古巴嘅醫療係最出色 嘅。即係你唯有就係偷渡去古巴，所以咧其實有咩問題，我建議大家先係偷渡去古巴嚇。 唔係古巴點解醫療出色？就係因為自古華拉當年見好多人受苦，咁卡斯特羅亦都係見到。咁所以古巴就成立咗一間全世界好出名、第三世界國家最出名嘅醫學院，叫中南美洲醫學院。全世界最出名嘅一間醫學院，清出嚟嘅人係好叻仔嘅，即係冇資源嘅情況之下都可以做好多嘅好出色嘅手術嘅。咁我想問下你，香港唔係一笪你覺得，即係你覺得而家嘅狀況係咁，有啲咩地方你覺得移民係會有出路？ 哦，其實好簡單啫，你譬如話你原本揾5蚊。咁然後咧，你香港咧要使6蚊嘅，咁呢個地方咧，如果用數學嚟睇咧，你咪真係負一咯。咁你負一，你生存唔到噶嘛，因為冇一個人可以擁有負一啫嘛，係咪先？即係數學係咁樣，係咪？咁所以你要揾一個地方，佢只係需要使4蚊，而你有5蚊。 你睇下， 有邊度？西藏啦。 屌你咩？ 唔係，其實冇問題噶，你。 唔係你要去香港揾錢西藏使喎，唔喺西藏揾錢西藏使喎。 哦，咁你可以咁樣諗啦，譬如話你就要睇下你而家暫時剩翻幾多 cash 啦。你其實仲有一個恐怖嘅地方，跟住樓價係唔會跌嘅。 我覺得會跌。 我覺得唔會跌，點解啊？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個根本大陸上好多資金，我琴日先見咗保險經理嚟，佢同我講，佢話佢而家點樣去買股票咧？唔係 ，sorry， 買保單咧。譬如話你大陸嗰啲有錢佬咧，佢根本係唔需要買保險嘅。但係點解佢都買呢？因為想將份錢擠喺香港，佢覺得咁樣係安全啲。 而家根本仲有好多喺大陸有好多閒錢，大陸係咪好有錢啊？呢個係 agree 㗎啦。大陸嘅閒錢佢一定要遊落去香港，因為上邊越動盪咧。如果大陸越動盪，佢哋嘅錢越需要揾出路。而大家揾嘅出路咧，只係得一種，就係投資喺呢個 asset 房地產上邊。如果佢放喺房地產裏邊，咁房地產嘅價錢就必定會升咯。呢個係死局嚟㗎。 啊！ 呢個係死局嚟嘅，即係如果譬如話咧，只有一個可能性啦，就係、是政府大力干預。 啊！ 但係你睇下梁振英，佢守到幾多啦？你究竟點樣去同大陸咁多嘅富豪？係有上億億嘅富豪。即係佢就 hold 住嘅資產係上億個億嘅富豪去對抗。 係 冇辦法嘅，即係搶肉蛋同銀蛋係對抗唔到嘅，我相信係嘛？即係隨時你對抗嘅時候，你買銀起你就撲街入咪就慘到啦。係唔係而家講緊啊？琴日有層樓出嚟係房協嘅，係 400萬，屌你黐撚線！ 喂，講緊啲咩乜撚嘢？港人港地，但係佢你見面咧，佢有好大特徵嘅，可以即刻轉手。 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！ 400萬，挑我係大學佬，我大把錢，我500萬即刻借咗你。你係咪覺得利差有100萬揸咗？係 啊， 係 啊。 但係佢就覺得佢開始，佢就有咗500萬係 safe 嘅。係 啊。 佢擺咗喺一個實際嘅地方度，所以你話知佢用1蚊租出去啊，佢都揸咗500萬嘅 cash 喺手。 係。 佢哋唔係望增長啊，大陸，而家望緊安全啊嘛。係嘛？即係人民幣債券都唔安全啦，而家。 人民幣債券梗係唔安全啦！屌你歐債危機一爆煲啊，大佬。 咁所以想帶出一個咩觀點咧？就係、是、話，如果你係諗住你要考慮到咧，你自己可以個即係喺嗰個利差嘅環境上邊，你要揾一個出路咯。係。譬如話，你可以揾一個生活水平低啲嘅。嘅地方，咁然後咁你嘅錢咪就會夠用咯。 唔係，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揾到一筆咯，即係如果你喺嗰度揾嗰度使，梗係撲街啦。係係 係係。咁然後咁咪嗰啲就再算噶啦，即係你一定要係 啊。 我認為其實應該咁樣講，應該將個題開做咧揾錢去邊度退休其實。 啊。 係啊。 咁你揾錢去邊度住？即係。 咁你譬如話舉個例啦，你譬如話你做做公務員咁樣，咁你最尾都會係有一大筆錢噶嘛？ 哇！嗰筆錢都唔係好大筆㗎。 我諗少少地200-300萬一定有啦。 兩嚿到啦。 兩嚿咁少㗎咋？ 兩嚿㗎咋啦。 哦，係咯，咁你揸住兩嚿香港，做乜聲唔見咗啦？ 屌你，外地都做乜聲唔見咗啦？ 但如果你譬如話去到西藏咁樣咧， 屌咁啊！ 你除咗貢獻俾法老王。 你不如去遠啲啊，西藏都唔平啊，屌！ 唔係，即係我諗係即係譬如話呢、這個錢咧係足夠你去一個比較簡單嘅地方，然後過啲舒服啲嘅生活咯。但係你逃唔過就係病。 唔係最大禍係咩咧？治安香港病都唔係嗱，香港有幾樣嘢好嘅。第一，佢醫療唔好都好啦。香港有一樣嘢好優勝嘅，喺東南亞嚟講，香港係數一數二安全嘅城市。 嗯。 近排我聽一個收音機節目就講新加坡，個個都以為新加坡好安全，嗰邊華人即刻打電話過嚟，佢話新加坡近年發生咗好多嘢係冚得好實嘅。話說因為新加坡黐住唔知印尼定咩嗰邊咧，就好多回教徒咧就過嚟揾食，當住你屋企人面強姦你老婆，入屋爆甲殺人，已經係普遍嘅行為啦。 咁變態？ 係啊，即係。新加坡不是一笪想象之中的安全地方，當然就咁。你話至於日本安唔安全呢？日本安全，但係生活唔到咧，係咪叫啊？ 唔係喎，佢必定有呢個音樂噃。繼續講。 咁即係你香港呢笪地方，其實喺東南亞嚟講係數一數二安全。即係我哋點先為一個優質嘅城市？第一，生活指數最好就低啦。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最好就係安全、治安好。香港已經是一笪即係幾優質的地方嘅。至於你話生活指數高，係啊，生活指數唔係高，係好高，但係即係勒緊褲頭你生存到咯。但係你話去西藏，屌驚治安唔好咧，大佬，你揸住筆錢唔敢存入銀行，驚嗰度啲銀行釘蓋假銀行，屌你老尾袋住筆錢驚俾人老笠，屌你啦！即係呢啲環境先大撚鑊啊嘛！即係香港，你袋住筆錢，你喺銀行。你唔驚佢執笠噶嘛？香港銀行執笠好大鑊，屌你老味！西藏銀行執笠，我諗屌你同執間七十都差唔撚多啊！屌，即係執笠啊，好撚普遍嘅咋呢度？即係一笪環境生唔生存，我覺得係要睇好多因素嘅。即係香港係雖然獲，但係獲得嚟都仲係一笪安居嘅地方。 即係我自己係咁睇。 我都係覺得㗎，我都係咁睇。 啊， 即係我只係覺得你到如果不幸嘅，你係做一個低下層，即係我同你而家唔算係啦。 係。 但係萬一你真係要做一個低下層，你可能每個月只係揾緊8000蚊、9000蚊嘅話，咁你真係要諗下計啦，真係。 嗱，你話心臟手術嗰啲屌，你唔係急症嚟啊！香港急症一定醫你嘅，等個老有個腦有個瘤啫嘛。佢都講啦，你去睇私人市場。你佢係幫你開咗腦，但係唔係解，即個問題未必係完全解決到。佢話通常一啲腦外科，我問過幾個腦外科都係咁講。佢話水瘤唔會爆嘅，好少會爆，而且爆嘅時候亦都會 壓縮， 唔係啊，即爆嘅時候就死梗啦。咁啊，同埋水瘤通常都會吸收翻嘅。私人市場係攆你一嚿錢叫你去開腦嘅啫，水瘤係唔會死人嘅，即個腦有個水瘤。至於你話心臟要通波仔嗰啲，亦都唔會死嘅，未必仲要通得中添。如果通到，即係未必你入醫院會通得到添。我有個上司通咗兩次都通唔到啊。 嗯。 啊，咁所以就唔係咩急症嚟嘅，即係急症香港實醫你嘅，即係醫到你，即係一陣咪再入翻院咯，屌。 係嘛？咁呢就係到呢度啊。 拜拜。